后眼神换心碎几分，谁让你沉迷就让你上升，醉一场是否真的可以痛得过瘾，希望你夜深人去酒入柔肠不会化泪痕。 说说精彩，人人大牌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。各位好，我是林哥。刚才呢，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郑中基带来《借情人》。之前我们就曾经在节目当中提起过，郑中基的父亲郑东汉是在唱片这个行业当中可以呼风唤雨的人物，所以娱乐圈当中如果也要评选一个富二代的话，郑中基算是其中一位。那么接下来的两位歌手呢，其实都可以算是娱乐圈当中的明星二代。我们马上来听到这一位房祖名。 昨天晚上我又梦见你，在梦里我看见很美的东西，可能是在睡前想过你，我才会梦见你。在梦里我常常寻寻觅觅寻找着你，寻梦而已。在现实里我曾经问过自己是否爱你，还是个游戏。我想要看见你的眼睛，听见你的声音，不管多少声我会用心的听，不管多少声多少声我也会用心用意在意的听。我想要看见你的眼睛，听见你的声音，不管多少声我会用心的听，不管多少声多少声，以你的声音在我心是最为动听。昨天晚上我又梦见你，在梦里我看见很美的东西，可能是在睡前想过你，我才会梦见你。在梦里我常常寻寻觅觅寻找着你，是梦而已。在现实里我曾经问过自己是否爱你，是个游戏。我想要看见你的眼睛，听见你的声音，不管多少声我会用心的听，不管多少声多少声我也会用心用意在意的听。我想要看见你的眼睛，听见你的声音，不管多少声我会用心的听，不管多少声多少声，因你的声音在我心是最为动听。我想要看见你的眼睛，听见你的声音，不管多少声我会用心的听，不管多少声多少声，因你的声音在我心。 刚这首歌叫做《最动听》，是来自于房祖名自己的创作。很多人认为顶着成龙的儿子这样的一个巨星光环，应该会要比一般的艺人来得更加轻松，在娱乐圈当中的发展也应该更加顺风顺水。但实际上他有他自己的累，在他刚出道的那些日子，成龙监制的20多部影片当中却没有让他出演任何一个角色。后来房祖名还特别写过一首歌叫做《累》，就是献给自己的父亲的。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听到杜德伟。鲜少有人知道，杜德伟的母亲曾经是上海30年代最当红的女明星之一。 听着熊

我们必然会从懵懂少年长大成人，也必然会记得这些极光片语，时时如新。这些经典，过去、现在或者将来，都会真实地活在我们的生命里，永远无可替代。 大牌主打歌，总有一首属于你。 说说精彩，人人大牌。各位好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。马上我们要听到的这位女歌手黄龄，应该算是近年来我们所发现的在内地的女歌手，尤其是创作女歌手当中非常有灵性和才华的一位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《痒》呢，相信你也非常熟悉，因为无论是在台湾的选秀节目《超级星光大道》，还是在快乐女生的舞台上，都有人不止一次的唱红过这首作品。 他是悠悠一抹斜阳，我想我想有谁懂得欣赏他，又拿来一片云中，只等只等有人与之共享。他是绵绵一段乐章，多想有谁懂得吟唱他，又慢慢一抹柔光，只等只等有人为之绽放。 这首《痒》属于典型的歌手未红作品先红，因为这首歌的缘故，才有更多的人来注意到这首歌的创作和原唱者。而黄龄本人也给了我们太多惊喜的发现。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听到的这首杨宗纬版本的《背叛》，也是在台湾的选秀节目当中非常受欢迎的一曲，但是直到现在还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的原唱是曹格。 下来，花怎么都不开，尽管我心 心伤悲哀，爱只剩下无奈。我一直不愿再去猜，钢琴声和键之间永远都夹着空白，却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年轻人争先恐后、前赴后继的去参加选秀节目呢？虽然选秀节目当中你也需要做出一些不同的妥协，但是毕竟这是一个可以让你的梦想来起飞的地方。很多现在在线上的明星都是通过选秀来被制作人所发掘、被大众熟知的。除了刚才我们听到的黄龄和杨宗纬之外，接下来这个邻家女孩 也是通过选秀节目被人认识，他的名字叫做徐佳莹，有一首歌跟他这个人紧紧的捆绑在一起，就是《身骑白马》。这首歌最大的特点是改编自台湾的民间剧种歌仔戏，因为这首歌让这个看似平凡的女孩一鸣惊人。 我爱谁跨不过，从来也不觉得错，自以为抓着痛就能往回忆里躲，偏执相信着手足中的水晶球，阻挡可能心动的理由，而你却靠近了，逼我们视线交错，原地不动，我向前走，突然在意这分钟，眼前黄沙弥漫了等候，耳边传来孱弱的呼救，追赶要我爱的不保留，我心也被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。 喂， 卖什么卖？我真的是卖什么？

有人也叫他钢琴王子，他是李泉。 走钢索的人不害怕牺牲，只求你一句爱我。往前是解脱，后退是自由，我应不应该回头？风吹动我双眼，我看不清楚，我平衡不了我在我心里的苦。前是冷漠，后退是寂寞，干脆我坠落。回忆在左手，未来在右手，谁又同寂寞？ 李泉应该算是一个相当有自我个性和小宇宙的音乐人，所以你可以从他的音乐里面听到很多自己的风格和坚持。像刚刚这首《走钢索的人》就不算是特别主流的作品，而作为喜欢钢琴的人，李泉一直热爱爵士，这一点在他跟范晓萱初步合作的时候就有所体现。两个人曾经在合作的时候有一度传出淡淡的恋情。 You don't trust me at all, you don't love me anymore, 我真等着你回答我。